弟兄姐妹平安，我感谢神，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学习他的话语啊。那么我们学习他话语，就是要认识真道啊，拒绝异端，然后呢用神的话来武装我们，在真道上为真道去打美好的胜仗。所以我们在前几次的系列的讲道当中啊，那我们讲到了有关于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啊，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呀？啊，我讲到了有关于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有关于啊这个神的真实、神的全能、全知、全在。还讲到什么？还讲到了耶稣基督是神，他是真神啊！不但如此，我们还讲到了有关于旧约当中的预言弥赛亚，以及新约当中的耶稣基督，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对吧？另外还讲到有关于启示的渐进性啊，还有什么？还有关于啊，就是耶稣基督。上一讲我们讲的是谁呀？是上帝的独生子，对吧？啊，这样一个意义是什么啊？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呢？啊，另外我们还讲到有关于异端的产生，以及基督教的正统的教义的建立等等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讲我信耶稣是基督的第三讲。那这一讲呢？是我们这三讲当中有关于我信耶稣是基督这三讲当中的最精彩的篇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人性和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是吧？关系到我们人呢啊，也就是说他的人性和我们的人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是人，所以说基督呢不仅仅是神啊。如果基督他仅仅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么而不是完全的是人的话，他就不可能承担人类的罪，也不可能赦免人类的罪啊。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呢，他不可能去替代人类去死，这是关键的问题啊。他必须是人，他才能替人去死啊。如果他不能够替人类去死，那么他就不能够承担人类的罪，就不可能拯救我们了，我们的救赎就变成虚无缥缈的了，对吧？那所以基督的人性啊，是我们这三讲当中最重要的一讲，最重要的和我们息息相关啊。基督是神吗？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我们上一讲讲了，是。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位吗？也是，对吧？哎，这些我们都讲过了。那么他是兼有神性和人性吗？如果基督啊兼有神性和人性二性的话，那他的神人二性如何来区别？也就是说是基督的神性大呢，还是他的人性大呢？他为什么有神人二性呢？还有就是基督啊，作为人子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不是像神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呢？还是有区别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啊。啊，也就是说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我信耶稣是基督之三啊，也就是基督的人性。 I believe Jesus is the Christ, the humanity of Christ, 我们先请弟兄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你的恩你的爱把我们吸引到你面前来，虽然今天有下雨，但是我们仍然存着一颗虔诚敬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崇拜，聆听你的话语，主要赞美你的圣名，来歌唱你赐给我们的这样这个赞美诗，心中预备好自己，恳求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明白你在万古以前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资格来崇拜你，来侍奉你，乃是你的恩典，求你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让我们在以下的光阴当中能够聆听你话语的同时，主啊，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运行，保守看顾我们，正如你已经保守看顾了我们以上的时光一样，感恩不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第一点，道成肉身在人间， The word became flesh among us。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是什么？道为什么成了肉身？圣经说道就是什么？神。道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这叫道啊。那么为什么说道成了肉身？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这个道，他成为了肉身啊，进入我们这个中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入了我们这个创被造界，对吧？啊，耶稣基督进入被造界成了肉身。那大家认真听，那么住在我们中间啊，是不是这位创造者进入被造界就变成了一个被造者呢？啊，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问这个问题不是说很简单的问题，是从初期教会一直到现在打来打去互相争论的问题啊。耶稣基督进入被造界是不是就成了被造界的被造者的？如果是的话，那么他就像我们一样，如果像我们一样的话，那我们是罪人吗？是。那如果像我们一样，他如果成为罪人了，他如何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呢？一个有罪者如何能够赦免别人的罪呢？担当别人的罪呢？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从初期教会到今天，人们就疑问层出不穷啊啊！那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具有完全人性的人呢？还是说他是半人半神呢？啊，这一半脸是人，一半脸是神，吓死你是吧？哎，甚至后来的时候，人们就干脆的怀疑了，说耶稣基督啊，他到底是不是历史上一个真正出现过的人物啊？他的出生是不是和我们普通的人一样呢？啊，还是有不同的？如果一样的话，那么他也不能够承担我们的罪孽，对吧？也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就是再修炼，靠自身的修炼，如果他从母腹里边就有罪生出来的是亚当的血液的话，那么他就是有罪的啊，那么他就不能够赦免别人的罪啊。所以那如果不是一样的话，他又哪一个地方不同？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啊。对于我们信耶稣，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啊？你说我就信就完了啊，我信心大啊，说我也不用弄明白啊。你信耶稣我信啊， 你信耶稣，他怎么能赦免你的罪啊？我就这样信，我信心大是吧？不行哈，那你要有一个圣经的根据啊。就其实呢，这个问题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就已经产生了，你知道吧？所以呢，为了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避免异端的迷惑，那么就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教父就开会啊，就定了使徒信经，那也就使徒信经的第三句话：我信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因圣灵感孕，由什么童贞女玛利亚所生。I believe Jesus Christ convinced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nd giving birth through 什么 Virgin Mary。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呢就把所有的异端邪说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人性给他打退了，是吧？这不是简单的问题，连说这句话是向全世界的人宣告了一个，做了一个庄严的宣告：耶稣基督不但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位他有族谱、有家谱的、有母亲的。这位母亲呢是叫玛利亚的啊，怀胎而生的婴孩。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但是这个母亲，这位母亲的怀胎的原因，和我们普通的人不一样，这是关键的关键啊！也就是说呢，他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啊？我们是由父母的结合而怀孕生出来的，但是他是因着圣灵的感孕。圣灵是谁？我们在第一讲就讲了第三位题，什么？圣灵是谁啊？是上帝啊！也就是说，上帝啊，圣灵，上帝感孕玛利亚啊，也就是说呢，他在母腹当中就是一个神性，就有神性啊。但是呢，他又是由人生出来的，是一个人，完全的人啊。所以说，这是，也就是说，这个使徒信经的第三句话的重点就宣告了基督的人性啊。The third sentence 啊 of the creed 啊。是什么 ？Proclaim Jesus Christ, the humanity of Christ, 是耶稣基督的人性，向我们宣告了这句话啊。那么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不是一个半人半神啊，要记住啊，绝对不是半人半神，这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现今时代呀，是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以人本为中心的，对吧？社会以人为本的啊。那么基督的人性呢，在以人为本的这种现代化的社会当中呢，好像不成大的问题，对吧？他就是一个人嘛啊，他就是一个人。但是呢，也有呢一些近代批判基督教的一些学者们啊，他们否认基督的人性这种神学概念。也就是说呢，他们感觉到好像是耶稣基督是一个虚幻的，是一个编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啊。这是一些批判人啊，所以呢不能接受使徒信经。从初代教会就看出这个问题来了啊，所以他们就宣告使徒信经宣告耶稣基督是什么，是这个童贞女玛利亚由圣灵感孕啊而生的。他就也就是说，他这句话的话呢，很多批判的学者说不符合自然规律，是吧？不符合自然规律就违背了自然，违背了自然的话呢，除非是神迹，耶稣基督啊是神迹吧？是，他就是神迹啊。所以很多现代派、后现代派不相信什么有神迹了，那不相信有神迹，那也就否认一切了，对吧？把耶稣基督也否认了。所以大家想一想，使徒信经当中啊，当时宣告这一切以后呢，就等于和异端啊宣告说你们是错误的，是和神作对的啊。所以 圣经非常清楚向我们记载了这一点，玛利亚是因圣灵感孕啊而怀了孕的，也就是说她还没有结婚之前啊。这是谁向她证实的呢？是谁啊？天使向玛利亚说的，她都不知道，对吧？天使向玛利亚说啊，你的怀孕是一个超自然的圣灵的工作。所以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基督的人性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啊，也就是说，不单是我们对啊基督的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哈，耶稣基督啊，他是人，对我们息息相关啊，我们不能糊涂啊，我们不说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啊，他不是人啊。如果说耶稣基督他只是人不是神的话，或者只是神不是人的话，那么他受的那些苦啊，他就和我们不一样了。他还受什么苦啊？对吧？他受苦肯定不和我们一样痛苦了，对吧？他是神嘛，啊，神不会渴，不会饿，是吧？神也不会什么有痛苦啊，这些都是圣经的教导啊。所谓的神最重要的就是他不会什么死，对吧？哎，神要会死的话就不叫神了。所以说呢，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人性啊，和我们息息相关，不但是和我们生活相关，和我们的救恩息息相关啊。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真正的人，他就不会不能够代替我们到十字架里去遭遇刑罚，替我们遭遇刑罚，这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耶稣基督如果是真人的话，那么他就一定会把真人的一切的一切体现出来，活出来，对吧？哎，酸甜苦辣啊，包括什么呢？包括知识方面啊，他都受限制啊。耶稣基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约束自己，在人的方面，人性方面约束自己啊，就是说呢，他在知识方面都受约束啊。他在什么啊？他在这个，你说耶稣能力很大，他当时会说 Chinese 吧，会说中文吧，哈、啊。我告诉你，当初的耶稣他是在故意的限制在人性当中，在人性当中他必须要学习，他才能会，你知道吧？哎，他也要学耶稣基督的智慧和身量。并什么来着？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什么一起什么增长？如果他原来都有，他还增什么长啊？是吧？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耶稣基督，大家想想，古今中外，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啊，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是无罪的，还有谁是无罪的？数一数，圣经里边一共有几个没有罪的？啊，几个？嗯， 我看几个？一个，两个，三个，三位一体是吧？ 人类历史当中，无罪者人呐，一共有三位，啊，是吧？三位啊，谁呀？我都说出来了。猜猜谁？啊？哎？嗯，如今不是你啊？有谁？啊？一共有三位无罪者，一位亚当，一位夏娃。被造的时候有罪吗？上帝造一个有罪的人？不可能。但是。很可惜，就是什么，亚当和夏娃没有持守住他的无罪，对吧？堕落了，嗯，知道了吧？嗯，这回头回听说是吧？哈，下回你就知道了。经受不住试探，就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不可挽回的灾殃啊，是吧？死亡、疾病、痛苦、灾难，都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啊，都是因为他们犯罪。 但是耶稣不一样，他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试探，并且从来没有被试探所降服，对吧？哎，那么战胜了所有的试探。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位把当初神呢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性给完完全全地活出来了，完完全全地显明出来的唯一者啊，唯独耶稣。所以为这个缘故，基督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有资格作为全人类的作为人的榜样，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像学习嘛，亚当学了半天以后呢，他是惹大祸，全世界最大的祸他给惹的，是吧？哎，你学他，他给我们今天生老病死不都因为他吗？是吧？回家你要得病了，咳嗽了，亚当，你这为什么你犯罪？你不犯罪，我也不咳嗽，是吧？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刚才导读给你们读的啊，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什么没有犯罪啊，这是最主要的哈，这是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使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什么做随时的帮助。这是 therefore 啊 ，because therefore， 由于这个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在世上啊，所以他不可能不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他因为他凡事也受过试探啊 ，he has been tempted in every but he has no sin 啊 ，he did not sin 说。所以说我们能够来到神的使恩宝座前，所以说我们能够得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啊，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这是极大的鼓励啊，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有软弱吗？我们有痛苦吗？我们有不顺心的事情吗？哦，我可以来到他的使恩宝座，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什么意思啊？他比我们受过的试探还要多得多，所以我们怕什么呢？啊，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与我们一样也受过试探啊，他能够同情我们，不但如此，他还替我们代求，圣经有吗？啊，又为罪犯代求，啊，记在什么书上？又为罪犯代求，新约旧约。啊，才新约旧约就行哈，旧约哈，这个太难了哈，旧约以赛亚书啊。那在历史上有关于人性，基督的人性啊的异端呢，他们最早的是对基督的人性呢表示怀疑啊。当初呢是什么？都和希腊的当时的新柏拉图主义有关系。这个柏拉图主义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哎，就是肉体极恶，灵至善啊，就是这个柏拉图主义，就是他们说这个，他们认为物质是邪恶的，啊，灵是善的，那不可能至善的灵能够成为物质，这是他们的原因啊。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说，他说全能的神不可能成为肉身，啊。我们知道，这新柏拉图主义当中最重要的一派呢，就叫 Gnosticism 啊，什么？哎，诺斯底主义啊，诺斯底主义就是这样的哈、啊。也就是说，他们是异端。早期教会当中，在诺斯底主义否定神、耶稣基督的人性的最重要的一派，就叫幻影说 ，Docetism 啊 ，Docetism， Docetism， 幻影嘛，顾名思义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来了，变成人的样子，但他只不过是个影，就像旧约时候像亚伯拉罕像谁显现那个神一样，是吧？哎，出现一时就不见了啊，他只是个影啊。但是呢，这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异端啊。但是我们知道，那、啊、 他这样解释道成肉身，他迷惑了好多好多人了 他怎么来解释呢？他说耶稣基督是神吗？是，但是呢他以人的形态显现出来，就像旧约中一样，也曾经以不同的形态来显现出来，向人显现那么他真正的不是一个在肉身当中活着的人性，没有人性好多人都相信了，你知道吧？因为他就把这个神的人神性和人性呢给你解释清楚了，对吧？要不然说神性那么至善，物质这么邪恶，他怎么能够聚于一个人的身体当中呢？变成一个人呢？所以很多人就跟随他们走了这就是 Docetism， 那是 the doctrine important in Gnosticism Christ's body was not human but either a phantasm or of real but celestial substance therefore his sufferings were only apparent 他的受苦啊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是吧？不是一个真实的。所以另外一个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人性，这个古代的有关于他的异端呀，叫阿波林斯派，阿波林派。阿波林派呢，实际上呢，就上一讲我讲到了有关于这个为这个基督的真道争辩的这个亚他那修一样亚他那修最初的时候呢，亚他那修信经，我们的使徒信经呢，是把这几个圣信经三大信经总结出来，对吧？到了使徒信经，很简单明了。那亚他那修呢是，但是呢，这个阿波林派呢是阿波林这个人呢是亚他那修的朋友但他最后呢就等于他成了异端了。他就是他把道成肉身呢，肉身解释为血肉之躯，就是肉体那么按照其实英语当中和汉语当中呢有不一样的，英语当中是一个字，但是汉语呢，中文呢。肉身，你看道成肉身，没说什么道成什么肉体或者血肉之躯为什么呢？因为道成肉身，它没有什么，你看咱这个圣经说体贴肉什么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下面怎么说呢？乃是生命平安，对吧没说体贴肉身的，体贴肉体的，肉体和罪有关系，血肉之躯我们这个流这个血是什么不能承受神的国，是圣经的话吗所以这个阿波林呢，简言之吧，就是他的理论非常吸引人，好像是合理的解释了神人二性，基督的神人二性，但是呢否定了耶稣基督有人的灵性也就等于否定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这是异端异端异端我们现在是这个整个今年就等于和异端打仗了，对吧？这个季度尤其是拒绝异端异端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个小儿科，一看就我这一看就像异端就像我原来讲那个魔鬼，一看他就像魔鬼，为什么像魔鬼？他长了样就吓人，是吧异端是似是而非，非常的吸引人，而且呢让你看不清楚他是异端人，这叫异端的高招，对吧就像那个东方闪电，他吸引了那么多人，他讲的好，你看他现在拍电影了，东方闪电都拍得非常那个，你说你这个东方闪电异端，他故意的有人反对他，他讲你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呢是来历次道成肉身了那么为什么又来道成肉身第二次是吧你们异端你们亵渎神，你说他怎么回答？你见过神吗你们不要这样和武断，就说我们是异端，我们东方闪电，你见过神吗耶稣基督不第一次来的话，你能知道是神吗？他要不第二次来的话，你已经知道他还要来拯救你吗？所以他第二次又来了把那些人说的哑口无言了我告诉你，异端的口才非常非常了不起就像那个耶华见证人似的，你要是不是好好训练训练你口才，你跟他说不过他说异端是什么似是而非所以这个当时呢，我们知道这些阿波林派呢也是异端 但是呢，他很多很多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人呢，就分不清楚啊，就感觉到这是对的啊。所以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万事回到圣经里面，道成肉身在人间啊，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对吧？哎，所以他是道成肉身在人间啊，他是完全的人，他曾经亲身经历过和体验过人的限制。他大家想一想，他怎么体验的？他饿过吗？饿过。他渴过吗？耶稣渴了，是吧？问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不是，是吧？哎，哎，他还有什么？大家想，疲倦过吗？有疲倦。他也啊，刚才我提到他有的地方他也不知道啊，他的知识啊是受限制，他故意让自己限制在人的理解范围之内。他什么不知道？很简单吗？是吧？唯有父知道，子也不知道，什么来着？哎，就是他的再来他也不知道。还有很多的啊，我现在给你们说的话是父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耶稣说过吗？说过啊，说过。他有痛苦吗？有。他有挣扎吗？有啊。他有什么哭泣吗？哭过吗？圣经最短的词，最短的一节经文，耶稣哭了 ，full stop， 啊，句号。所以，他如果像我们一样，他就有痛苦；他如果不像我们一样，他走上十字架，那他受什么痛苦呢？对吧？他就没有苦了。他这个禁食四十昼夜啊，他的饿那也是假的了。所以说，这是非常啊重要的问题。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人啊，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有一句话，他只是他没有犯罪啊 ，He did not sin， 这是很重要的哈。但是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可能，刚才我讲的是没有经过试探的挣扎，他有吗？有啊，有。就是说呢，他是在斗争当中、战斗当中，饿的有人饿的时候，饿的非常饿的时候，人容易软弱哈、啊，你赶紧就把石头变成饼吧啊，哎，所以他要经过这一段啊，但是他总是和罪打仗、抵挡、征战，这是我们从圣经的隐隐约约看出来的啊，哎，征战的最激烈的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对吧？哎。他就是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要不挣扎，他说这个话吗？对吧？哎，我父啊，倘若可行啊，就是说他是我就也就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我受不了了，对吧？哎，求你叫，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 he fell to the ground and pray, Father, if it is possible.May this cup be taken from me, but not as my will, but as your will. 啊，这就是我们知道他最痛苦、最挣扎的时候。啊，他的挣扎、他的痛苦，我告诉你，即使我们到了天堂，我们也难以理解。哎，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从亘古。到耶稣基督喊这句话之后，从来圣父、圣子、圣灵没有分开过。但是呢，这是最大的痛苦。我的父啊，啊 ，My Father， 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的最大痛苦。所以，如果耶稣不是完全的人，我们。经历人类的试炼的时候，那就没有，他就没有资格来帮助我们。啊，正是因为他是人，他做人的经历，就我们可以相信， 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我们失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失恋的时候，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他都能够同情和怜悯我们，因为他要凡事受过试探。所以我们信的耶稣基督啊，他不但如此，他时常在圣父面前代替我们祈求啊，这是我们的神啊，所以他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也住在我们中间，经历痛苦。这是第一点，道成肉身在人间。第二点，完美人性亲体验啊 ，the perfect humanity being experienced。我们再来打开圣经，看一处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约翰一书》First John Chapter One Verse One 啊。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找到以后呢，我们齐声朗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好，大家一看啊，这句话好像我们感觉中文的话不太简练，对吧？嗯，就是我们听见。所听见所看见，怎么下面又重复了一句什么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使徒约翰为什么在这里一再地强调这一点呢？也就是说，这个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为什么他强调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所经历的这一位真神上帝耶稣基督啊，那是我真真切切的曾经经历过的啊，不但是在听见看见啊，在他钉十字架之前，甚至在他钉十字架复活以后，我们也什么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就整个的他的救恩基督他都有了啊。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强调他曾经是一位真真实实的与生活在人类当中一起的一位啊的见证人。也就是说，他曾经亲历亲自听见和看见了那位与人生活在一起的生命之道、生命之主啊，因为他有这样的活的见证，所以他就足以向全世界来证明这是生命之道，是真实的啊，不是什么虚构的，也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说一种神话，也不是说一种迷信，不是，更不是一种宗教的一种，不是啊，而是真真切切的体验过、摸过、看过，也就用我们的五官，我们都曾经和他在一起体验过，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这是深信无疑的，是真真实实的啊。其实呢，圣经当中有关于耶稣基督啊是人的经文有许许多多，对吧？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还有呢，就是约翰也说了，凡灵认耶稣是道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凡灵啊，这个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抵挡基督者的灵。这很简单，谁的灵要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就是什么，哎，就是从神来的灵。凡灵不认耶稣是从神来的，道成肉身来的，他就不是从神来的，是从哪来的？是吧？敌基督者的灵。敌，谁是敌基督者的灵啊？魔鬼撒旦哈。所以约翰在这里强调生命之道啊，那基督不是一个虚构的虚幻的道理，而是他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耶稣基督的人性是可以用我们人的五官亲身来接触到的。很多不信主的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经常呢认为以基督教啊，你们基督的教就是一套宗教道理，对吧？就是一个这个神话传说 superstition， 就是一种什么迷信，信则有，不信什么则无啊。这更不是啊， 这个不是真实的，他们想，其实呢，事实证明，耶稣基督信耶稣的人啊，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不是信宗教一套宗教的道理而已，也不是相信神话传说啊，我们乃是相信真真实实在历史上生活过的这个历史人物啊，而且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信耶稣的人相关，不信耶稣的人也相关啊。我最简单的例子，我有的时候给那个啊慕道友谈话的时候，我就说，哎，你不认耶稣，耶稣还认你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就和他息息相关。他说我怎么我都不认识他？我说你的出生日哪天出生的啊？我哪年哪年出生？你哪年哪年出生的怎么算的？不就因为耶稣基督降生多少年了吗？你才把它算成你的年了吗？是吧？哎，和你息息相关，每一天、每时、每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我们信耶稣啊，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历史人物，也是许多人见过的。我们相信他们的亲身经历，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根本就不是一个啊，聪明人想出来的一套这宗教道理，精彩的道理啊，是一个历史事实，这很重要的哈啊。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在人间曾经生活过的人啊，所以啊，有些人可能不同意啊，也就是说不同意啊，他们不同意，但是呢，我们想到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什么？哎，把我们所信的、圣灵给我们的感动的，以及什么，以及圣经的话语的事实摆出来。啊，有些人他说我就是不信啊，我就是不信啊，他不信，我们不要用强迫的手段啊，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我们要相信，自己要确定，不要把让别人说把我们说赚了哈，说赚了不行。我们要什么？有一个有根有基建立在磐石上，而且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不是一个 routine， 不是一个就一套道理，不是啊。我们要什么？要按照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圣灵给他的感动，哎，圣灵在他心里边抓住他哪一点的弱点，我们去攻破啊，就无往而不胜。所以说，圣经说，你们上哪去？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公众面前来去做见证，或者是申诉的时候，不要想我应该怎么说背下来，不是是吧？哎，而是什么？到了时候，神圣灵在我们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感动我们，哎，而且感动我们说出来以后的话呢，哎，感动那个听的人，哎，这样的话呢，就神的名字得到荣耀了啊。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使徒啊告诉我们的。不但约翰，保罗也说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3:16啊，提摩太前书3:16，我们都大家都会背是吧？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下面怎么说来着？啊，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谁会背呢？举手。嗯，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什么荣耀里啊？我们记得背一遍哈。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神在肉身，这句话很重要。神在肉身显现啊！我们从头再背一遍，一起来背，不看书啊！哎，先来背。其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什么？这叫敬虔的奥秘啊，敬虔的奥秘啊，这是很重要的 ，the true godless springs 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而神在肉身显现， 乃是极大的奥秘。那你说既然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么他一定什么都知道了啊？既然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他一定没有痛苦了。既然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他进食四昼夜的话，那这个饥饿痛苦的话，那装的，对吧？那他上十字架也没有什么痛苦了，对吗？那怎么来解释？神在肉身显现，这就是关键的问题了哈。那么神在肉身，神知道一切吗？知道。神会饿吗？不会饿。神会死吗？不会死。神会有痛苦吗？不会哈。但是他在肉身显现的时候，我刚才说了，他故意的约束自己在人的约束限制之内，这是耶稣基督的奥秘啊！他在故意把自己约束限制在人的范围之内啊！所以说呢，他是真神又是真人，就这个原因啊！他是完全的神吗？是，按照神来说，但是呢，按照人来说，他是完全的人。这就为什么耶稣说：“我来的时候连我都不知道，我再来的时候，对吧？”唯独父知道。那么神能不知道吗？神知道，他就是神嘛，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呢，作为人来说，他不知道，明白吧？他真的不知道，所以说他就是真正的完全的人。所以他故意约束在一个肉体中间，而他作为人的时候，因为顺服父圣父的差遣，因为顺服圣父的权柄，顺服到一个地步啊，就是说连他讲的语言他都受到限制。所以说呢，我估计呢，如果那时候我要遇见耶稣，我跟说中文，他可能都不懂啊。就是说他故意受这个限制。所以我们知道，你仔细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连耶稣的动作他都受限制。所以耶稣说，我讲父让我讲的，父吩咐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对吧？哎，然后我做父吩咐我所做的。耶稣基督约束自己，就是在这样一个限制里面，耶稣甘心情愿的虚己，对吧？哎，自我约束，所以他是虚己自我约束顺服的好榜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什么不与人神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人的样子，对吧？哎，这叫虚己啊！所以在任何方面他都是这样的，他受约束。所以耶稣也需要从婴孩哇哇学语开始长大，对吧？哎，而且他，我估计他哇哇学语的时候呢，你要不仔细去观察的话，像他父亲约瑟可能他没看出他的特别来，对吧？哎，那么他十二岁的时候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坐在这个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说的时候，他两个人都感觉奇怪了，对吧？哎，为什么感觉奇怪呢？他平时没看到他奇怪，他感觉奇怪了啊。所以说呢，耶稣呢需要成长，他成长了不但是在知识方面，而且在身量方面都长，对吧？哎，这就是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什么来着？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Jesus grew in wisdom and stature.And in favor with God and man， 就这个原因啊。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耶稣有没有人情？有人的感情吗？有啊。那么耶稣有没有喜怒哀乐？有吗？有啊。刚才我讲了哈。当耶稣是完全的人的时候， 他在人性方面是会受限制的啊。我们刚才讲，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疲倦，他会受限制啊。那么他最大的限制是什么呢？嗯，耶稣基督最大的限制是什么？就脱不了死，逃脱不了死亡，这是最大的限制。他一定要死，或者干脆来说，简单来说，就耶稣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去死，为要打破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虽然如此啊，虽然耶稣在作为人来说，他与我们一样受了诸多的限制啊，可是呢，有一点，他与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不同是啊，他没有犯罪 ，He did not sin 啊，这是很重要的哈。也就是说，基督的人性是一个无罪的、无瑕疵的人性啊。Although Jesus Christ, as a human being, he has been subjected to many restrictions as we are, but one thing he is different from us, that is, he has no sin. That is to say, he, the humanity of Christ, is the humanity of senseless and innocent. 他的人性是无罪的。他的人性是无懈可击的，就是无瑕疵的人生，这是他的 the big difference with us 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原来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性啊，造的人性是没有罪的，没有，但是堕落以后的人性是有罪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基督曾经宣告他说：“我无罪。”那么他这一句话的话呢，就把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惹恼了，对吧？都是有罪的，你说你无罪啊？他更加啊来解释他这句话，他说什么？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啊？对吧？这是在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啊，约翰福音第八章啊，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啊？这句话就向全世界一个宣告说，啊，他是无罪者。啊 ，Can anyone of you prove me, guilty of sin？ 不但耶稣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是无罪的，也有别人啊，他的门徒是这样给他做见证，还有谁啊？连那个巡抚的比拉多的太太都证明耶稣是无罪的，大家还记得吗？当比拉多审这个审判耶稣的时候，是吧？这个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呢，就这个派人向他丈夫说：“哎呀，说这个异人的事儿，你一点儿都不要管啊！你一管，你就肯定你就啊，你就要啊惹大祸了，要吃亏了啊！这个异人的事，你一点儿不要管啊 ！Do no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at innocent man。”这是马太福音最后啊27章告诉我们，不但如此，连十字架上的强盗都证明耶稣是无罪的，对不对？那个强盗说啊，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This man has done nothing wrong 啊，这是这个强盗证明的。所以说，很多为耶稣做见证的。啊，耶稣的门徒、比拉多的妻子、强盗、罪人都见证耶稣是无罪的啊。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神是人吗？是啊。那么耶稣基督是有罪的人吗？不是啊。耶稣基督乃是无罪的完全的人啊，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能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姐妹，基督的无罪对我们很重要，这是我今天讲最重要的话。基督的无罪对我们很重要啊，他的无罪，他即是说他的无罪的人性是我们所有人得到拯救，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啊。也就是说，承认耶稣的完全的人性，对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至关重要啊，因为神赐给我们人类啊有很多的特色， 人类有很重要的任务呢？人类有什么样的任务呢？就是说我们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什么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为什么要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呢？啊，大家想一想，不是轻而易举的，不是说你读完就过去了。上帝创造了雨和什么昼，上帝创造了诸世界呀，知道吧？啊，诸世界，上帝创造了诸世界，上帝创造，起初神创造天什么和什么地，天就是指的诸天万物啊。大家知道原来我说这句话的话不太精神，现在科学发展了是吧，一看这个太阳系多大是吧，多少光年这走到头，地球里面有多少太阳系啊，你数不清的太阳系，现在实际是数清那些还没数完呢，多么大呀啊！但是宇宙万物整个大天地，我告诉你有一个真理事实，就是说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你说多么珍贵我们，对吧？啊，让我们按照上帝形象被造了以后干什么？享受？嗯，不是，我们是上帝，他有一个计划，让整个的宇宙万物啊，造完了以后，造人以后呢，让人呢，他需要一个阶段来，他有自由，对吧？可以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这个信是非常宝贵的，而他这个信的人，得救的人的重要任务是干什么呢？啊，上帝造人以后干什么呢？啊，哎，啊，彰显他的荣耀的。上宇宙万物来证明我照着我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凭着信心来彰显了我的全能和荣耀，他的名字就得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许多空中灵界的故事我们不知道，空中灵界是一个战场一样，你知道吧？也有许多的征战，上帝的征战是用他的信实、他的伟大、他的爱、他的荣耀、他的权柄、他的全能来彰显给魔鬼看，我得胜了，我的子民得胜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我们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说把神的国度拓展开来。将来的话，你这忠心有见识的好仆人来吧啊！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说的话，谁要是得到这句话了，当时你就啊高兴的，就是什么，就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就哈。如果说来吧，主啊，我有罪怎么办呢？没事，你来吧，我也让你得救。没说忠心有见识好仆人，这就叫做仅仅得救，对吧？所以我们要想到啊，纵使人类有罪堕落，神还是宣告夏娃的后裔要把蛇的头、蛇后裔的头啊，给你压碎，踩在脚下。蛇的后裔是谁呀？耶稣基督啊，我们是耶稣基督的 brothers and sisters， 对吧？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的最早期的应许，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啊，应验了。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忠心侍奉神的。完全的人的代表，神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圣经说的，对吧？哎，所以呢，借着基督，人类就胜过邪恶，能够确定无疑的啊，我们是蒙拯救的，啊，我们是有福者。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亲身体验过的，这就叫做哈，耶稣基督完美的人性。被体验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耶稣啊，他是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真神又是真人，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啊。所以基督永恒的祭司的职分是建立在神人二性的基础上的啊，也就是说呢，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基督的两性啊，神人二性啊，在救世上是必须的， 作为人，他可以救赎人；作为人，他可以为人而死，对吧？哎，作为神，耶稣基督的死是无限的价值的，足以他的死足以拯救全世界所有的人。但是不是说全世界所有人都得救，但他的能力足以拯救全世界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的奇妙，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神向我们所他所创造的这些人啊，所显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效法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去做得胜者，把美好的圣召。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因为你的宝血的厚厚的遮盖，我们能够分享你的话语，因为你曾经来到这个地上，受了我们人所有的试探，但是你胜过了试探，所以你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痛苦。但愿我们把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的所有的人的需求、痛苦、赞美、感恩，都能够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够配得这救恩，能够配为你去打美好的胜仗，能够配荣耀你的名，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